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你系拍咩啫？唉，真系有少嗱，你从头嚟讲冇话费啦，快啲再拍过啦。人有多的人有多的，不過他們呢就即係熟女嚟啦，佢哋就即係好被動嘅，即係叫先叫叫先至即係拍手掌嘅。啲 gag 位又唔識笑嘅 ，OK。 喂，大家又到月尾啦嚇，記得交月費啦。咁咧，記得大家抬頭咧就交俾呢一個梁錦祥嘅周時事支持我哋呢一個節目啊。咁同埋啊，講翻其實個橙花精華面膜個 end user 包裝已經到咗香港噶啦。咁咧，我係有存貨嘅，咁所以大家咧，聽日都可以用表格咧落貨噶啦。記得交月費，多謝大家支持下。 多謝啊 ，OK。嗱，咁我哋講翻即係成件事嗰個核心啦。嗱，而家發展到呢度咧，基本上已經即係成個股一成一型噶啦。嗱，去到今日咧，最新個狀況點樣咧？就係有一個網站叫 Daily Wire， 佢就再次訪問嗰個爆料嘅呢位嘅，即係同阿亨特拜登佢合夥嘅呢位嘅前度嘅Sinohawk 的 CEO， 咁佢亦都再次講咧，就係話咧，對於成件事，即係亨特拜登喺中國所做嗰、那個即係生意嘅情況咧，拜登本人係知情嘅嚇。咁、啊、嗱，去到呢個局面咧，就即係大家嗰個睇法咧，應該相當之簡單啦。如果假如亨特拜登嘅話，咁你仍然可以做一樣嘅啦，即係佢係佢做嘅，佢做唔關佢老友事嘅嚇。啊，咁有啲人甚至見到就算亨特拜登做咧，我哋都照投佢噶，我哋唔會投 Donald Trump 嘅咁樣。咁個原因好簡單，就因為 anyone but Trump 係啦 ，anyone but Trump， 即係而家你擺一狗上去，啲人都話我寧願白選一狗，我都唔選 Donald Trump 嘅。即係個情況係去到咁極端。咁但係當然有另調翻轉啦，就係 anyone but Biden 啊嘛。咁嗱，好彩而家有 Donald Trump 喺度啦，所以就一定可以揀 Donald Trump 啦。咁究竟係邊個多咧？咁就睇牌面睇咧，就一定係拜登嘅即係各方面嘅人多嘅，呢個係我哋歷來咧透過嗰個民意調查啦、賭盤啦，甚至係其他嘅因素咧，我哋可以即係睇到嘅。咁其中一個咧就相當之重要噶啦。咁我哋就喺講呢個拜登家族嘅貪污史之前咧，我哋要即係去特別強調，因為呢個新聞本身咧就相當之奇怪，其實就冇乜人去鑽研嚇。咁但係以我睇咧，就係一個即係幾重要嘅新聞嚟嘅。咁亦都係開正阿朱尼嗰飯咧，因為牽涉到俄羅斯啦。就係大概上個禮拜咧，就普京佢就作咗一個講話，佢就話咧，佢警告呢個美國同埋佢嘅盟友，佢就唔好係即係喺度製造緊一個反俄嘅一個咁嘅 情緒啦， 情緒喺度， 唔好牽動啲反俄情緒。 反俄情緒度，咁如果有嘅話咧，俄羅斯係唔排除同呢個中國組成軍事聯盟的可能性。嗱咁啊 ，Julian 啊，你要將嗰個細節同埋嗰個背景咧，同大家交代一下啦。嗱，即係我依家會解釋點解呢段新聞咧係可以透過咁嘅講法去推敲到俄羅斯對美國大選嗰個結果嘅睇法。 係。其實就是咁嘅，呢一單新聞咧喺俄羅斯國內啦，反而係即係冇乜點樣去篇幅報導嘅。咁就代表咗一個含義，就係咧呢段新聞咧唔係講俾俄羅斯人聽，而係講俾咧 一定 係 啦，因為佢唔需要講俾俄羅斯人聽啦。 係啦，即係呢一個新聞唔係特登要俾俄羅斯人聽。俄羅斯嘅新聞咧就係克里姆林宮控制嘅，所以咧要講俾俄羅斯人有乜嘢新聞要講俾佢哋咧，自然國內嗰啲宣傳機器咧就會開動噶啦。但係既然個宣傳機器冇向俄羅斯人民大篇幅咁樣開動呢一個消息嘅話，就代表住 好，呢單新聞唔係要講俾俄羅斯人聽，但係佢就係講俾外國聽。咁同埋咧，其實呢一單新聞咧就係一個叫 Valdai Club， Valdai Club 裡面普京講嘅。咁 Valdai Club 咧就係 Valdai 係一個湖啦，即係 Valdai Club 就係每年俄羅斯政府。 Valdai Club 咪 Valdai 係咪鄂爾加湖？ 是不是這麼譯 VOLDA 應該不是吧， 不是 VALDAI、 不是 是的，就是說這個就是年度的好像真北大河，不是，不要說北大河，是應該是博奧論壇這樣、俄羅斯版的博奧論壇，就是真的有些什麼風想放出來、有些什麼大政策那些方向俄羅斯政府想說、那就會在這個論壇上面呢就去發布出來，還有這個論壇就是如果沒有武漢肺炎又要請下習近平啊，請下這個那個過來呢，真的大家又談一下俄羅斯和他們那些外交關係怎樣發展、其實這個論壇呢年年都會有的，年年呢真我們學生國際關係科學生呢都要坐在這裡聽的了，所以、 你們都去得聽、 其實我們可以的，但學校不學校會幫一些個別的學生去申請我的 permit， 即是有飛的我們學校 reserve 的。 那是不是很近距離見到普京的、 可以的，見到的，我見過他一次，但是那一次我都不是去這個 包包。有沒有跟他握手？ 沒有，那一次就很有趣， 因為如果他跟你握手我又想跟你握手。 沒有啦，就沒有，我就去過克里姆林宮裡面、有一次好像 你入過克里姆林宮？ 入過，是那一次就是我學校的一個周年慶典樣，然後就請一些學即是有些學生可以去，然後我就好彩就做了其中一個學生。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見到普京，然後我發覺原來普京都不是很高，原來我高過他。 是啊，矮仔 嚟嘅嘢。系啊，但系真系矮仔大只扎实多计。 佢玩柔道噶嘛，佢、柔道高手嚟添、即系柔道高手唔系吹噶，系真系表演过俾你睇嘅。 系 啊，真系非常之风采飒飒啦。咁讲翻阿 Father Club 啦，就话每年咧佢就会攞啲风咁放出嚟，同埋咧佢会请所有国际传媒，即、就、系、是如果你哋想报道啲俄罗斯新闻啊，咁嚟呢度啦，嚟呢度听我讲嘢啦。但系其实咧。中俄結盟這個問題呢其實都是可以說我每年或者每幾個月就會有記者去問一次的了，所以呢這個新聞我會估到為什麼俄羅斯傳媒沒有說真大篇幅報導，因為同埋這個新聞呢都是說不排除有這個可能 性， 這個不排除有一個可能性其實就是廢話來的，也是呢即是、交行貨，我想給即是我你問得我一個問題，我又不俾個確切答覆你。但是今年咧，我又要同你講話，我不排除有一個可能性，我要好鄭重咁講喎。咁點解咧？因為今年真係大家都知道，下個星期就是美國總統大選，而我哋就喺頭先嗰一節節目裡面咧都講咗話，啊呢、這個美國總統大選唔單止咧係會影響到美國國內一啲制度啊，仲會左右國際局勢啊。咁其實我哋去即係再衡量翻呢個美國大選對全世界或者外交局勢嘅影響嘅時候咧，咁點解俄羅斯喺呢個時候會講話唔排除同中國結盟呢？大家唔好唔記得，俄羅斯同中國其實喺到今年2020年咧，我哋已經可以肯定一樣嘢，就係佢哋呢兩個國家嘅領導人係可以肯定係行終身制噶啦。 係嗱，呢個阿朱仁就講到個重點啦，就係、其實而家兩邊咧個未來嗰十年嘅揸飛人都大定，甚至20年啊嘛。因為喺北京就開緊五中全會啦。 係啊， 咁聞説就係佢而家要確立嗰、那個，因為即係嗰個總書記啊嗰、那個未來嗰、那個人選或者。怎樣安排法係咪？或者嗰、那個即係未來嘅議程係點樣？咁咧就頭先阿朱麟講過咧，大家表面上睇就純粹一個軍事結盟嘅問題。但係咧，如果你諗翻一個寒戰嘅情況咧，即係1950年打一場仗嘅時候咧，點解會即係中國會攞一沓咧？就因為喺稍後跟住之後咧，就有一個即係佢打完冇幾耐之後就簽咗一個嘅軍事同盟。邊個打其中一個國家咧，另外一個國家就會幫拖嘅。咁、好多集團咧，譬如北約啊、華沙公約，其實都係咁樣噶。咁呢個就係一個連環船嘅架構嚟嘅。咁如果你放喺而家嗰個局面睇咧，就係如果有呢個俄羅斯同埋中國軍事同盟， 而中國又在未來一段日子去攻打台灣的話，咁換言之，俄羅斯就要參戰。嗱，呢件呢、這個呢、這個軍事同埋呢喺我哋呢個角度嚟講，係成件事最大個 implications 嚟嘅。咁、如果咧，如果一旦發生咁嘅問題咧，就係美國就會即係比較頭痕啦。因為如果咧，譬如話啊，純粹去處理中國嘅問題，佢有一個即係有一個諗法喺度。但係喺美國入邊，佢如果要處理就係中國同俄羅斯結成一個軍事同盟，而喺某個地方爆發軍事衝突嘅話咧。咁美國係咪要打兩個呢？咁呢個係美國自己 要考慮嘅問題嚟嘅。咁、好啦，嗱，頭先阿 Julian 解釋咗一樣嘢啦，就係、其實佢都係一個套語嚟嘅啫，即係一個標準嘅答案嚟嘅啫。而係咪喺俄羅斯嘅呢啲外交官嚟專家都評論過阿普京講呢樣嘢咧？ 其實講呢樣嘢最大的 implication 就是就住下個星期的美國總統大選，其實對於俄羅斯都有一個很大 implication， 就是要重新即係同呢啲西方的領導人啊，即係其實佢依家都未必估到，好準確估到邊一個會贏，但係就住呢個北大西洋體係要重新去 negotiate， 要去即係大家要再協商一次，點樣即係你哋美國的未來領導人要點樣看待俄羅斯咧？就話。如果你再喐我嘅話，我同中國結盟㗎啦。 係，唔係？但係呢個講就係咁講嘅。 但係呢個説話可能講俾拜登聽。 係，但係呢個説話本身對俄羅斯冇乜著數㗎嘛。 係啊。 因為你俄羅斯其實都想和平嘅，你唔係想好似而家喺嗰個台灣嗰個海峽咁嘅狀況㗎嘛？係咪？無端端俾人扯落去，咁即係有邊個著數咧？咁所以喺呢個基礎上面咧，我就覺得咧，普京係俾咗個 message 出嚟，就係佢威脅緊美國，你哋。唔好揀拜登， 唔好喐我啦！你唔好喐我啦，就算你揀拜登都好啦，唔好喐我啦。 亦都係收翻我哋今日冇乜時間講啦，因為拜登係就白羅斯呢個問題出咗聲噶啦，佢就話咧，美佢上台之後咧就會設法將呢、這個白羅斯嘅領導人現任嘅領導人要將佢趕落台。嗱、咁我亦都唔相信佢真係做嘅，但係佢呢個姿態要同 Donald Trump 做一個區隔啊嘛。 嗯， 你有幾可見過 Donald Trump 講白羅斯嘅嘢啫？係咪啊？而家冇講噶嘛，佢就係主要講中國啫嘛。但係拜登你唔見佢講中國嘅喎，佢反而會講緊白俄羅斯呢個問題， 同埋會講下俄羅斯啦，又講話俄羅斯依家又話要喺度嚇，即係 meddle with American politics 啦。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喺呢個方向去睇咧，就係拜而家普京咧，根據佢哋自己嘅情報咧，佢哋都係稱先咗拜登嘅。 嗯哼， 否則佢唔需要去表，即係去表示一啲説話啦。咁但調翻轉頭啦，譬如話俄羅斯一講啦，喂，我哋唔排除同呢個中國建成軍事同盟嘅呢個可能性，咁中國會唔會飛身跑出嚟講，哎，我哋即刻制，你即刻同我簽啦？咁你又見唔到呢樣嘢喎， 嗯， 係嘛？嗱喺呢個角度睇咧， 佢哋都係所以開始， 佢哋都未必摸得清楚而家究竟嗰個局勢係點樣嘅。咁即係先前我喺兩次節目兩次我都講過啦，喺北京入邊咧，存在兩派。有一派就話而家要做嘅嘢就而家做，即係 let's say 對台灣對香港嘅嘢。有一派就我哋睇定個選舉先。咁、好啦，頭先我哋講完呢個俄羅斯，咁我哋要講翻就中國啦。即係中國點睇而家呢個美國嘅選舉咧？咁樣咁我就冇情報嘅，我係純粹睇一啲嘅新聞或者一啲嘅即係所謂 common sense 去睇而家呢個問題。其實咧喺中國而家喺北京呢個角度咧。佢已經唔係太計邊個上台嘅問題，係嘛？ 而係要計邊一個係即係最壞打算，其實就係兩個國家，即係中國、俄羅斯嘅領導人都係要做嘅嘢啦。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即係 Putin 佢講話同中國結成一個軍事同盟咧，我覺得某程度上佢係做一個最壞打算，因為如果係 Donald Trump 上台，咁未來俄羅斯同埋美國關係可以話係冇乜突破性嘅改變。但唔係喎，如果 Biden 嘅話咧，俄羅斯可能會被捧上台，所以。 即係佢會夾埋中國搞佢嘛？即係呢個其實就係以前奧巴馬嗰條橋嚟噶嘛？係 啦， 即係嗱，阿 Julian， 你喺嗰、那個即係地緣政治入邊，你有冇學過呢個三角關係 嘅？係啊，就係好出名嘅，就係叫做 Kissinger's Triangle。 Triangle， 基辛格的三角形，基辛格的三角關係 啊，真係 嚇，或者基辛格的三角演義，係應該咁講啊。 解釋一下咧，我 係咁呢一個基辛格嘅《三國演義》就係講咁話咧，其實由冷戰啱啱 break out 發生嘅時候啦，即係美國就住咧對中國同埋蘇聯前蘇聯就係依家俄羅斯咁三個國，即係呢三個國家大家嘅角力嘅。咁一開始咧，中國咧就係被即係依家嘅歷史文件就寫話好投靠蘇聯得以發展。係啦，係去到呢一個七十年代尾咧，咁因為當時候七十年代咧，蘇聯如日中天，即係唔單止講話太空科技啦，就連佢係真係發動埋呢個侵略阿富汗嘅戰爭。咁侵略阿富汗當時咧，就係一個美國就認為佢係想向呢個印度洋區域，即係如果蘇聯係攞咗阿富汗嘅話咧， 佢可以喺印度洋嗰邊 出海啦，係啦，同埋第二佢就會可以將即係東西方世界完全係割裂開嘅，咁咧就會喺呢個舊世界取得一個完全霸權嘅地位。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點解美國當年好啊揀同中國建立一個即係改善咗嘅外交關係，聯中抗蘇嘅一個原因啦。好，咁呢一個基辛格政策、基辛格三國關係，當時候咧由1979年開始咧就奠定咗中國改革開放以嚟同埋美國嘅一個合作關係啦。但係依家啊，即係我哋呢一個關係其實持續咗30多年之後咧，俄羅斯開始見到就話原來咧，即係中國同美國呢一個合作冇錯，中國係得以現代化、工業化，亦都係發展得好成功添。但係如果俄羅斯真係去到2016年都係俾美國同埋中國呢一個合作關係鉛制住佢嘅發展嘅話，咁俄羅斯咧就會好積極從中國同埋美國呢兩個國家尋求一個突破性嘅發展。第一，減輕翻呢一個中美協作對抗俄羅斯，令到俄羅斯喺發展上受到嘅掣肘。第二，對於俄羅斯嘅學者拉攏多一個新國家入去呢個三國關係，亦都係非常重要嘅。咁當然佢嘅對象係有歐盟啦，咁依家係更加有印度啦。咁所以點解俄羅斯同印度會發展一個即係係佢哋係要開 turbo 咁樣發展一個經濟關係咧？其實就係講話，如果可以分薄到中國喺世界上產業鏈嗰個重要性嘅話，中國同美國合作，就算中國同美國即係同拜登啦，拜登同中國咧喺未來持續咁合作都好，中國只要喺個產業鏈嗰個比重咧有所減輕嘅話，亦都係可以減輕到呢個 Kissinger Triangle 對於俄羅斯發展三國關係嘅影響啦。因為講翻其實三國關係三腳凳一定係有一方跌嘅，一個三國關係只要有一方是真的傾斜去另一方的話，那對於第三方那個安全性都是不可以保證到。但是如果說五國關係一個很多極的關係，那就不同了，五分三、三分二，只要即是如果就算是五分二，即係如果自己在個五國關係那裡即係可以同一方結成一個聯盟，咁起碼有第二個人同你喺度挨打啊嘛，係咪？ 呢個咧就我可以補充少少，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的概念嚟嘅。你聽落去咧就即係有少少學術味啦，但係咧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嚟。嗱，由邊度咧？由歐洲開始啦。 嗯哼， 大家聽過一個首相叫俾斯麥，佢當其時咧就1870年嗰時就德國首先統一咗。咁打完之後，佢度一條橋出嚟，就係咧德國咧就一定要同其中一啲歐洲國家結盟。不是永恆結行喎。我同你 friend 下，咁我同你 friend 下，咁我就懟法國佬。咁我同法國佬 friend 嗰時，我懟俄羅斯，即係一定係喺一個平衡入邊嘅。即係所以呢個叫 balance of power， 就係話喺一個即係地緣政治入邊咧，尤其是你係處於嗰個大陸嘅中心，你唔可以四方八面都係敵人嚟嘅。如果呢個係你敵人，你就要揾佢嘅敵人做你朋友。 去防 止，周而復始是這樣的， 防止一個反德同盟在這個歐洲。 但是這件事呢理論上就 很理想的，但是發展到後來就很嚴重，就是大家就找到自己的 partner， 英國就找到法國，找到俄羅斯，德國就找到奧地利， 還有安東克迪亞， 結果就大家到尾大打一場。因為為什麼？因為就有軍事同盟嘛，其中一個被打，咁跟住大家就拖曬落水嘛。咁呢段歷史咧，所有嘅歐洲嘅人，包括普京，其實都好耳熟能詳嘅，係冇人想再次發生一個咁嘅事件。所以去到呢家咧，去到呢個咁嘅階段咧，我就覺得，如果普京佢真係有心去講呢個説話咧， 咁我諗佢都幾 desperate 嘅。咁但係咧就朱仁頭先講咗啦，其實佢都係例牌嘅。咁但係當將來咧，你哋發覺咧就係佢真係實牙實只係講就係邀請中國去即係搞一個軍事同盟嘅話咧，咁你就發覺咧嗰個局勢已經 其實冇可能嘅。 係啊，嗱咁即係下定心願先啦。呢、這個即係以我推測咧就冇可能嘅。咁至於基辛格嗰個三角形咧，咁我就覺得咧就佢而家需要補充嘅。而家應該變到四國噶啦。咁最新呢、這、一個。即係因素係咩呢？就係、是、印度。喺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嘅時候咧，美國嘅國務卿蓬佩奧咧就已經去印度，係同緊印度傾緊個呢個就即係軍事同盟，因為帶埋個國防部長去 嘅。我尋日去斯里蘭卡，呢一個去斯里蘭卡都係非常之值得講嘅。我哋一陣間係。 係啦，咁個原因因為佢喺斯里蘭卡當住斯里蘭卡入面去鬧中國啊嘛。 係啦。 係啦，咁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再講啊。